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回到嚟浩浩汤汤。咁啊，头先咧就讲到虫洞啦 ，Jeffy 你问啦。咁于是我忍唔住一定系讲黑洞啦，系嘛？咁啊，黑洞咧其实就喺理论上咧，已经喺上个世纪30年代啊，就已经提出呢个可能性噶啦，吓。咁最出名一个叫史亚西嘅一个科学家咧，吓 ，Schwarzschild 咧，佢提出嗰个黑洞。咁咧，但系咧，佢亦都甚至提出咧有呢个所谓虫洞嘅可能性嘅。但系就后嚟咧，啲人就觉得咧。佢呢個蟲洞咧，其實係唔穩定嘅。 嗯， 當然咧，後嚟1935年我講過咧，就呢個愛因斯坦同呢個羅森咧，亦都喺嗰個論文度佢有提到。所以後嚟啲人咧，即係個技術嘅名詞叫做 Einstein-Rosen Bridge 啊 ，Rosen 就 R-O-S-E-N 啦。咁但係 Bridge 係一條橋啦。咁佢咧叫做愛因斯坦羅森橋接啊。所以呢個就係蟲洞嘅學名啊。好啦，但係呢個蟲洞學名咧，其實最先咧啲人就話呢個蟲洞咧，即係應該係唔穩定嘅。就算佢形成咗咯，好快脆佢就會 collapse 噶啦，就會消失噶啦咁樣樣。咁但係後嚟都有啲科學家咧，就再進一步研究咧，就話唔一定。咁佢話咧，原來只要我哋假設嗱，但係呢個假設咧，而家已經係被好多證實啦。就話原來真空，唔係真係空嘅。這個咧講真咧就係量子力學嗱，這個就唔係相對論啦。原來量子力學入面咧有好多嘅推斷出嚟嘅結果咧，係完全匪夷所思嘅。仲勁過哈利波特，仲勁過魔戒。講真，佢話真空唔係空嘅。嗱，講真，時空有結構呢樣嘢都已經匪夷所思啦。時空點樣有結構咧？然後佢話真空唔係空嘅，真空唔係空咧，點解咧？原來這個呢個咧好大程度上就係嗰、那個海森堡嘅測不準定理啊，或者不確定原理 uncertainty principle。原來咧佢話喺呢一個嘅真空入面咧，我哋係隨時咧係可以有一啲虛粒子對出現嘅。咩叫虛粒子對呢？原來我哋話而家我哋所知嘅基本粒子呢，原來有任何一粒粒子呢都存在著一粒反粒子，你記得啦，冇錯啦 ,antiparticle。咁呢個粒子同反粒子就有一個特性，就係話佢哋一碰頭嘅時期呢就灰飛煙滅㗎喇喎 ,annihilation 㗎喇喎 就於是係我哋叫煙滅作用。好啦，咁但係呢原來按照量子力學呢，佢一路研究落去呢，佢話發覺呢理論上，如果我嗰、那個海森堡嘅不確定原理咧，佢可能好多人都讀過物理學咧，佢都仲記得誒話係講嗰個位置同個速度，即係話你對一粒粒子，你對佢個位置知道得好精確咧，掌握得好精確咧個數據咧，你對個速度咧就一定唔精確。 哦， 倒翻轉頭，你對佢個速度係知道得好準確咧，你對佢個位置咧 就 一定唔準確。咁佢兩個成埋呢，即係應該話佢哋兩個嘅不確定性嘅成埋呢、我哋成日就話 delta x delta v 啦、有時用 delta p 嘅，因為 p 就代表嗰個 momentum、其實因為科學家鍾意用 momentum 多過用 velocity 嘅，就 delta x 就乘以 delta p 呢，就一定係大過某個數值嗰、那個常數嚟嘅，其實就係叫同普朗克常數有關啦，基本上係普朗克常數。咁呢個就係 Heisenberg 嘅 uncertainty principle。咁但係呢原來佢呢個 uncertainty principle 呢唔一定係應用喺距離同速唔係佢即係嗰個位置同速度嗰度嘅。佢有好多類似嘅，我哋叫做共厄變量啊，個厄字好古怪嘅，就是、車字邊一個遇到厄運嗰個厄，厄運嗰個厄。咁英文叫 conjugate pairs 啊 ，conjugate variables。咁原來另外一 pair 嘅 conjugate variables 呢就係、是、能量同時間啦，就是、energy 即係 delta E delta T 啦。通常 E 我哋中用大草 E 嘅，大家知道 delta 系咩意思咧 ？delta 就系嗰个变化啊嘛，我哋物理学就系通常用一个希腊字母嘅大草嘅 alpha、beta、gamma、delta 啊嘛，第四个啊嘛 ，A、B、C、D 嘛，即系 D， 但系咧佢就系一个三角形嚟嘅，一个细细嘅三角形就代表 delta 叫 delta， 咁佢咧就 delta E 乘以 delta T 咧，其实又系一定大过嗰个普朗克常数，就即系话咧你嗰个时间知得好准确，就能量唔准确。你的能量知道得很準確，但是時間不準確。於是呢在量子力學入面都很有趣的，就是說逢是它那個基本的定律是容許的話呢，它就會發生的了。就是說它還有一個更強的命題的，總之它說物理定律沒有阻止的呢，即是沒有不容許的呢，就會發生的了，在這個宇宙，真的很奇怪這件事，很 philosophical 啊。於是它就說呢，因為按照這個原理呢， 原來真空入面咧，應該咧係不斷地咧係由無中生有地，由冇嘢突然間變咗一對虛粒子對，然之後咧佢即刻就碰頭，就會係消失翻。佢話只要你呢個虛粒子對嗰個能量，同埋佢出現嘅時間成埋唔大過嗰個普羅克常數 Planck constant 咧，係容許嘅。是容許的，即是我說其實這個宇宙呢即是偷黑拐騙的，即是它偷時間偷能量，原來它的時間和能量呢只要你偷得來大家乘埋不大過某個數值呢，原來是可以偷得到的，是偷的，是由沒有變有。那當然呢我們講的這個能量和這個時間呢都是短到即是少到呢，即是完全超乎我們人類日常生活的理解的，都不知道多少倍 N 倍 N 倍啦。那所以呢即是沒錯，真空入面呢每一刻都有呢啲虛粒子對出現，然後又毀滅。但佢出現同毀滅中間嗰個時間呢係即係億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 嗯， 系嘛，吓咁即系呢样真系去到好哲学化啦。咁、但唔紧要啊，即系总之佢嘅能量亦都系好少好少，佢嘅时间就好短好短咧。佢又可以出到嚟嘅。咁、但系呢啲虚粒子对咧，其实咧佢就再进一步个论证咧，我都噏得唔系好清楚，即系冇谓误导大家。咁佢就话原来咧系可以产生一个负能量嘅，可以产生一个即系原来喺真空入面咧，佢嗰个能量值咧系唔係絕對係零嘅，係啦，唔係零嘅，佢可以正亦都可以負。咁佢就話咧，如果佢其實係研究呢一個嘅現象嘅咧，有個科學家嘅、叫做卡西米爾嘅 Casimir， C A S， 然後係 M I R 咁上下啦 ，Casimir。咁呢個叫卡西米爾效應咧，就好有趣嘅。佢其實有講到咧，就話即使喺真空入面咧，兩塊嘅金屬片。只要佢哋好接近，好接近，係真空喎、入面咩都冇喎，原來咧都會有一個吸引力嘅，一個吸引力嘅，但係就唔係萬有引力嗰種吸引力喎，因為兩塊金屬片佢個質量唔係大啦。咁個原來就係叫真空吸引力，佢呢個叫卡西米爾效應，卡西米爾效應大家咧同我頭先講嗰個虛粒子對係有關係， 一定係要好近好近先至有。 係啦，近到咩呢？近到咧係差唔多，佢話係一個原子嘅100倍到啦，佢、一個直徑。咁、你話幾近啊？即係近到咧，即係唔係我哋日常生活所講嗰種距離啊？係遠係短過我哋日常生活所接觸到嗰種距離。咁但係原來佢你能夠即係擺到咁近嘅時期咧，就佢應該咧係會存在住一個吸引力。而呢個吸引力咧就係因為你其實我哋用一個最general 嘅 term， 就係呢種真空嘅擾動咧，係引起嘅。原來即係話真空有一種叫做vacuum fluctuation， 原來真空咧就有一，原來係有一個咁嘅海洋喺度嘅，哇！真係有時正能量，有時負能量，係複雜不了。原來真空係好複雜嘅，即係話原來冇嘢係好複雜嘅、 哇！ 係嘛？咁你話真係講真啊，即係釋迦牟尼都行埋一邊啦，唔好意思啊，對大家嗰啲佛祖，即係現代物理學所揭示嗰啲嘢，嗰啲玄妙咧，係完全玄妙過你咩道家啊、咩印度教啊、佛教啊、伊斯蘭啊，最玄妙嘅嘢都唔及得物理學。我話俾你聽，物理學嗰啲嘢簡直係完全係匪夷所思嘅。咁原來真空咧係好複雜嘅、能量又有正有負嘅。咁、其實佢最後講一樣嘢，又翻翻去嗰個蟲洞啦、就話如果嗰個蟲洞咧，佢原本係唔穩定嘅、就會崩潰嘅。但係如果我哋能夠係製造咗一個叫負能量，有個 negative energy， 就係利用呢個真空嘅擾動，能夠就製造一種負能量咧，就原來撐住呢個蟲洞咧，就有機會令到呢個蟲洞穩定落嚟啦。所以咧，就但係呢個自然界會唔會自然發生咧？暫時我諗科學家都諗唔到。但係你話會唔會有啲超能嘅科技嘅外星人，或者人類未來嘅科技，係可以就利用呢個咁嘅方法？嚟去撐住個蟲洞，令佢穩定落嚟，變成一個超時空通道呢。咁呢個有好多科學家呢大膽啲嘅，佢又咁假設。咁科幻小說家就唔使講添啦，佢一定係咁假設先啦。即係話呢，我哋有辦法令到個蟲洞呢係穩定嘅。但最有趣就係嗰個電影嗰度呢，因為佢係有個真正嘅物理學家做顧問㗎嘛。我上次講過叫 Kip Thorne。Kip Thorne 呢其實係一個黑洞嘅權威嚟㗎， T-H-O-R-N-E， Thorne。咁 今年應該好大年紀㗎啦，即係冇八十幾都七十幾啦，一定係。咁但係呢，即係佢寫過好多書係關於黑洞啊，啲論文啊咁啦。咁今次呢 ,Christopher Nolan 呢其實就請咗佢嚟做顧問嘅。所以佢入面啲嘢呢一定唔會錯得太離譜嘅。但係有啲嘢呢佢可能係為咗劇情需要呢、就冇辦法啦嗰啲係咪。但係基本上嘅嘢呢就應該係啱。咁仲有一樣好有趣喎，頭先我講記住。我話一張白雪雪嘅橡皮膜嚇，畫曬啲網格點。咁然後我話即係嗱，呢度一個重力井，嗰度一個重力井，咁然後中間咧有個蟲洞，又連啲上嚟咁啊，係嘛？好啦，咁嘅時期咧就係、是、但係其實唔好忘記，我哋呢個係一個比喻嚟嘅，一個 analogy。我哋係夾硬將 變咗 2D 啊， 係啦，變咗 2D， 我哋減咗一個呢、這個因次噶嘛，一維噶嘛嚇。咁、所以你喺一個呢、這個蟲洞嘅入口啊，對我哋嚟講就係、是、一個井嘅井口啦。咁、一個井口即係、就是、大致上都係一個嘅，即、就、係、是、圓圈咁樣啦，係、平面噶嘛。所以喺現實世界咧，我哋其實應該全部加翻一維噶嘛。 哦， 加翻一維咧，所以個電影咧佢就拍得好真。 波咁啊， 係啦，原來個蟲洞嘅入口咧係個波波嚟嘅。 哦， 就係、是、因為呢個係現實入面咧，佢應該加翻一個維度。 哦， 就咁解啦。 嗯， 好啦，但系头先讲到翻到去咧，有一样嘢咧，佢都系，我觉得系薄膜啦。你一薄膜咧，我都讲过啦。如果你话讲呢黑洞喺旁边你睇到有嘢嘅，其实应该就系因为佢将旁边有一啲嘅物质，一路扯咗落去，吸落去，一路咁绕转，最后跌咗落去。但我都讲过啦嘛，当呢啲物质咁样绕转跌落去嘅时期咧，其实就会系因为极犀利嘅摩擦，就会产生高能辐射。而呢啲高能辐射咧，一定是对人体极有损害的嘛、所以如果你一个太空船这样飞下去，你就算是未入到个我上次解过个事件穷界啦，是吧 ?Event Horizon 啦，你入了去回不到出来啦，是吧？但讲真的，你就算是真的未入到去，你被这些高能辐射啊 ,X 光啊加埋射线啊，你都已经射死晒啦、是吧？咁所以呢，所以一系就是个黑洞是完全黑掹掹睇唔到、所以观众乜都睇唔到，佢就入咗去。一系如果你而家入俾啲嘢围绕住佢发光睇到，咁啊系过即系好过瘾啦，视觉上。喂，但系如果真系嘅时期，应该就有好强嘅辐射。 哦， 咁嗰啲男女主角嗰啲就应该 啲 咁啊唔使做啦吓。咁我又唔知佢点解释啦吓，我就未见过，即系喺网上我未抄到有详细解释啦。好啦，咁但系而家咧跟住落嚟咧，我就想讲少少关于个机械人嗰度。呢、這個就同時間旅行無關嘅，但係咧，呢、這個機械人咧，原來發覺好多人啊，都有 comment 喎。阿財哥，你唔係咁多睇漏眼係嘛？咁就真係啊，係啊。咁我喺度咧就真係要承認啦。你某一程度上我係睇漏眼。佢話呢個機械人你睇下咁嘅樣，其實就係向2001太空漫遊嗰個黑色飛石致敬㗎嘛。佢點解設計成咁咧？就係、是、喺 pay tribute to 嗰個 black monolith 黑飛石啊嘛，咁樣。咁我就話係、我又冇真係諗到睇戲嗰陣時，你咪一講我又覺得都有可能，咁但係我都覺得有啲牽強啦。你雖然話致敬啫，但係你都要合理至得㗎嘛，係咪、好啦，亦都咁講、其實 admin 有答㗎、admin 嗰個唔係我啦、admin 有答佢就駁返嘅，佢話原本呢劇本入面呢啲機械人係人形嘅，不過呢反而係經過啲機械人嘅學者呢佢俾意見先至變咗而家呢種咁嘅實用型啫咁。咁呢個 admin 呢位朋友呢其實係 Pegasus 我個朋友啊。咁佢就其實好有趣，佢反而係撐呢個設計喎。佢自己本身係做 IT 嘅，佢唔係真係做 robotics。但係佢呢就從佢個角度呢佢撐呢個設計。佢話財哥唔係喎，佢叫我 Eddie 嘅，佢 Eddie 唔係啊，佢話其實呢個設計呢有好多人真係諗緊㗎，佢有好多優點㗎咁樣。